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甲基，今天要来跟你们聊一下健身咯。我想很多观众都对于健身有一种莫名的害怕。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从零开始，从一个素人到现在，我想我健身有5年了。然后在我的启蒙教练的带领下，然后慢慢爱上了这件事情。